存在重要分歧，中国将会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的发展壮大是不可阻挡。外长王毅说，对话必须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不能够单方面拉单子提要价。美方不要低估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正当权益的意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结行程的时候说，和中方官员在广泛议题上进行了多个钟头的坦诚对话，包括伊朗、北韩、阿富汗、气候以至美中两国有共同利益的议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说，一如所料，美中双方在广泛问题上进行艰难和直接会谈，今后美方将会继续通过正常外交渠道和中国合作。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的案件，寻日在内地闭门审讯，有加拿大驻华使馆高级官员被禁止进入法庭旁听。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谴责中国任意拘留的做法完全令人无法接受，法院的程序不透明亦都令人无法苟同，闭门审讯令外界无从判断审讯是不是公正。马克尔和另一名被指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在2018年12月起被扣押至今。报道说，康明海的审讯将会在下星期一在北京进行。外交部强调，审讯时间和刚刚进行的中美对话没有任何关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昼相当温暖，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稍后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显著较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道路工程，在东区走廊较早前的工程已经完成，去柴湾方向近城市花园的封路重开，一带交通回复正常。今另外在窝打路道的紧急维修亦都是已经完成，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较早前近对行道的中线是已经解封，今而家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车辆大消散。而在蒲岗村道，因为水务急收，蒲岗村道去虎山道方向近崇华街的慢线暂时是封闭的，现在龙尾去到近凤德公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繁忙，龙尾近爱民村。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柴湾坟场一带的交通非常繁忙，而家东区走廊去环翠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柴湾拉皮对开。咁清明节的其他特别交通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在和合石直至下午5点，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和和合石坟场内的所有通道都会暂时封闭。咁和合石一带都有不少的改道措施，揸车的朋友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豪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大埔新娘潭路乌蛟藤烈士碑来回，全锦公路大帽山昌会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现身群组追踪工作做得够不够？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第二代甚至乎第三代会陆续出现。如果有啲新病征咧，尽快重新检测，唔好等到防疫入边嘅第二次14日之后再做，中间你有嘢唔做咧，有机会爆发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陆宇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陈浩之。 早晨啊，陆宇光。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这个国际新闻节目啊，咁我哋呢个小时咧都会同大家讲下唔同嘅一啲世界大事啦。相信咧今日可能大家都好关注呢个中国同埋美国嘅高层战略对话啦。我哋稍后咧会详细同大家倾下噶。不过而家咧想同大家关注翻新冠嘅肺炎嘅疫情先吓。 冇错啊，我哋就将个焦点咧带去咧而家疫苗嘅情况啊。咁睇翻而家最新嘅一啲统计嘅数字。其实究竟全球有几多人是已经打了疫苗的呢？咁见到咧，至少原来有大概4亿多人左右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的接种噶咯。速度咧都可以话是加快了，因为咧呢4亿多人入边咧，其实其中有1亿咧系喺过去11日内完成的。如果睇翻个接种人数咧，排第一嘅咧就系美国啦，有超过1亿1000万人左右咧都已经接种咗啦。而其次咧就系中国啊，大约有6000几万人啦，咁跟住之后印度啦，同埋英国咧就系紧列其后嘅。 咁至于如果话而家已经有唔同嘅药厂嘅疫苗系喺市面上面系接种紧啦，咁边一只嘅占有率系最高咧？睇翻就系阿斯利康嘅疫苗啊，阿斯利康嘅疫苗咧系市占率最高嘅疫苗嚟噶，咁有大约100个国家或者系地方咧去到买咗噶，咁啊超越其他嘅竞争者。其次咧就系辉瑞同埋 BioNTech 嘅疫苗啦，咁有大概70个国家采购。另外咧，美国另一间药厂啦，莫德纳咧，亦都有咧系超过40个嘅国家使用噶。不过咧，头先讲开阿斯利康啦，虽然个占有率就最高，不过咧近期就有一啲嘅血栓嘅个案报告咧，咁都令到好多个国家咧就系有所犹豫。 嗯，见到咧喺上个星期起啦，其实欧洲嗰度都有13个国家咧就陆续咧暂停去打呢一个阿斯利康嘅疫苗啊。而欧洲药品管理局咧其后都调查一啲严重血栓嘅病例啦，并且咧星期四就宣布话疫苗嘅效益咧大于潜在风险，亦都建议各国继续。去阿斯利康嘅疫苗计划。 The committee has come to a clear scientific conclusion. This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 Its benefits in protecting people from COVID-19 with the associated risks of death and hospitalization outweigh the possible risks. 咁啊，歐洲藥品管理局咧就作出咗呢個嘅聲明啦，就話係仍然係安全同埋有效啦，呢個阿斯利康疫苗。其實除咗歐洲藥品管理局之外咧，世衛咧亦都有講噶，世衛咧都話而家係評估緊個安全數據啦，不過強調。大規模的接種咧，可能潛在的不良事件係唔一定咧同疫苗係有關。 嗯，咁其實見到都近日多國啦，包括有法國啦、德國啦、意大利啦、西班牙等等啦，都有恢復咧接種阿斯利康。不過 咧都有多个嘅北欧嘅国家就未有即时去恢复接种啦，例如系瑞典啊、挪威等等啦，都话要等多可能一个星期先至决定嘅。 咁其实睇翻咧，欧洲而家好多嘅国家咧个疫情都出现咗反复嘅情况啊，包括话法国啊，法国咧就好似都迎嚟第三波嘅疫情啊，咁所以咧佢哋巴黎咧喺星期五亦都系封城一个月啦，咁啊包括实施宵禁啦，同埋限制戏院啊、咖啡厅等等嘅营业时间，咁再加上咧即系之前咧头先都讲啦，呢、這个阿斯利康嘅疫苗咧喺法国都系暂停接种过一段时间啊，咁所以都会唔会系即系影响咗个疫苗接种进？道理都系会影响嗰个嘅疫情嘅进展咧。咁至于英国方面咧，英国首相约翰逊自己咧，亦都系卷起衫袖咧，就打呢个阿斯利康疫苗。咁、其实咧，英国咧就喺呢个血栓嘅一啲风波之中咧，都未有停止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噶。不过咧，约翰逊亦都预告啦，下个月开始咧个疫苗供应咧可能会紧张啲啊，因为咧一啲嘅疫苗咧系嚟自印度噶嘛，咁啊印度嘅供应咧系有啲延误啊，同埋咧就多达150万剂嘅疫苗咧需要再测试，咁所以咧就嚟紧个疫苗供应可能会有啲紧张。 系啊，不过讲到嗰个供应嘅问题咧，见到其实英国同埋欧盟嘅疫苗嘅争拗都持续啦。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啊，咁见到佢星期三嘅时候都有警告，就话咧可能欧盟都会考虑收紧新冠疫苗嘅出口嘅禁令啦，就阻止疫苗去流向冇向欧洲出口疫苗嘅国家。咁虽然佢个言论其实冇直接去讲到英国嘅，但系大家都预料其实佢个矛头系指向英国啦。咁所以英国嘅外相蓝韬文咧都要求欧盟系进一步解释啊，系咪禁止疫苗出口呢？ 咁至於咧，其實歐洲咧就係早前亦都係傾過一個疫苗護照嘅問題啊。咁因為咧，即係都見到疫情咧係影響咗各生活嘅各方面啦，同埋都打擊經濟好嚴重啦，旅遊業都受到重創啦。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就歐洲亦都係提出一個疫苗嘅護照嘅計劃。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咧就早前提出咗一個叫做歐洲綠色數碼通行證嘅一個議案啦。咁議案通過咗之後咧，嗰啲嘅歐洲嘅人民咧就可以攞住一張嘅通行證，就顯示自己係咪有接種疫苗啦，同埋病毒測試咧係結果呈陰性等等。呢、這個證明咧可以用喺邊境檢查啊，同埋咧就係以二維碼等等嘅電子證明咧，就係有助呢啲嘅持有者去到坐住唔同嘅交通工具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嘅。 嗯，咁聽到疫苗護照，可能大家都會好期待啦。咁亦都會關心究竟係邊啲嘅疫苗咧，先至係會獲得認證嘅咧。咁而家都見到歐盟嗰個做法咧，就係話個疫苗證書咧，淨係認可獲歐洲藥品管理局咧批准嘅一啲疫苗啦，即係意味住咧應該就中国的疫苗或者俄罗斯的疫苗就暂时不被接纳的。不过见到欧盟都特别指出说各个成员国其实可以自行去接纳其他未获这个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的疫苗。 咁讲开欧洲的问题，今个礼拜除了疫苗大家都很关注之外，在英国也都爆发了一些大规模的示威。这个示威的导火线就是来自一名女子的死亡。 英国伦敦大批民众悼念一名遭绑架杀害的女子爱佛拉德，警方驱散人群，将多人制服并带走。伦敦警察局长迪克说，集会人数过多，构成健康风险，因此执法。 My team felt this is now an unlawful gathering.Which poses a considerable risk to people's health. 正值国会审议加大警权法案，再引起大型示威抗议。 咁事源咧就係一位33岁嘅女子咧，叫做埃弗拉德啦。佢喺今个月月初咧係夜晚翻屋企之后咧就失踪。咁两个星期之后咧，佢嘅遗体就被发现啦。咁就係一名48岁嘅警员咧就涉嫌绑架佢同埋咧谋杀佢而被检控噶。之后咧就大批嘅民众咧就聚集喺佢最后现身附近嘅公园嗰度献花啦，同埋默哀啦。咁好多人都出席咗啊，包括咧系威廉王子嘅太太海特咧都有出席到。 系啊，咁其实呢、這个即系集会咧，后屘就引致警民冲突啦。但系其后咧，呢啲悼念亦都系发酵咧，至到喺国会同埋警察总部外面咧都有多日嘅示威。咁升温嘅原因，其中一个咧就系民众对于警方执法嘅不满啦。 咁由於埃弗拉德一家呢單案件咧，佢個疑犯係警方，咁所以亦都有示威者咧將矛頭咧係指向喺悼念會上面執法嘅警隊啦。咁亦都係關注咧夜歸女子嘅人身安全同埋治安嘅問題。會唔會係遇到性暴力嘅時候咧，其實都有機會咧係求助無門啦。咁當然另一個關鍵咧嘅觸發點咧，就係英國國會其實亦都係審議緊啦擴大警方權力嘅一個議案啦。 咁其实头先都声大听到啦，咁有好大量嘅民众呢就係呢几日呢都包围咗国会外围啦，亦都话即係去过係警察总部外面示威啦，咁就反对呢一项呢就係进一步限制示威嘅一个议案㗎。咁个议案究竟讲咩嘅呢？呢个议案呢就係如果通过咗嘅话，咁警方呢就将会有权以噪音同埋对公众造成滋扰等等呢啲理由呢係禁止民众示威㗎。咁埃弗拉德嘅悼念会呢亦都系对于呢个议案嘅讨论呢就起咗好大嘅影响啊。譬如话呢就系原本諗住投弃权嘅工党议员呢喺呢个嘅埃弗拉德嘅悼念会嘅冲突之后呢就转头反对啊。咁忧虑呢个议案会下放太多嘅权力呢俾警方，将来呢同类嘅集会可能都会被禁止。咁相信呢样嘢呢会侵犯到国民嘅集会自由。 咁其实个议案仲有其他受争议嘅内容嘅，包括呢就系建议将毁坏雕像同埋纪念碑呢一啲嘅行为嘅最高刑罚啦，提高至到十年嘅监禁啊！亦都有人认为咧，因应引发示威嘅谋杀案啦，同埋啊长期都有发生嘅性别暴力问题咧，喺议案入边咧就即系只字不提啊，就批评就话咧，当局将个焦点去错置啦，就唔分轻重缓急。 咁其实呢今次嘅埃弗拉德事件呢政府都有回应㗎，政府都话呢係希望喺譬如公众地方啊增设多啲嘅闭路电视啦，又或者呢喺一啲嘅地方呢譬如话夜店同埋酒吧比较多嘅地方就增加便衣警员去到巡查啦。不过呢就唔係今次议案法案嘅一啲内容啦。好多嘅民众呢仍然非常之嬲啦，或者係对于今次即係警方係拘捕咗多名嘅一啲悼念者呢係非常之愤怒啦。咁就认为呢係警权再一步延伸啦，而今次嘅法案呢就毫无去回应返即係女性喺夜归嘅时候呢出现问题嘅一啲状况㗎。 咁讲到呢度啦，不如一阵转头我哋都同大家讲下呢喺美国嗰方面发生嘅连环枪击案啦。 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开国君主李全旭无法号令禁卫军平定地方叛乱，佢灵机一触。 李全旭仲有一个嗜好就是做戏啊，咁于是佢养咗大批嘅伶人，啲伶人枪来棍往嘅技术非常之高超，不如你哋上场打啦，好嘛？ 古今风云人物，南唐后主李煜，主持张伟国、曾卓然，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打开 旅游特色博物馆事件簿， 都有唔同国家嘅博物馆，除咗可以认识当地历史，亦都可以了解当地人嘅唔同文化。 先牛 试过参观博物馆之余，仲住埋入去啊！ 欧海星 连参观博物馆都专拣露天开扬，衬晒 sporty 嘅佢啦。 柳莲 究竟参观博物馆重要啲定打卡重要啲噶？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先牛， 旅游乐园要听啊！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头先就讲到啦，喺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咧发生嘅连环枪击案啊，咁咧就之前都有一度被指咧系针对一啲亚裔嘅人士啦。事件中咧至少有八人丧生，其中六个嘅遇害女子咧系亚裔嘅面孔啊。不过警方发言人咧之后都表示话咧，疑犯作供嘅时候咧就话行凶咧系同种族歧视无关嘅。但系呢一单案传出之后咧，大家都担忧咧，其实即系喺新冠疫情之下啦，尤其是反亞裔嘅一啲情緒咧，會唔會都係加劇咗啊？ 咁見到咧，總統拜登咧同埋副總統何錦麗啦，咁就都係從華盛頓去到抵達咧，就係發生呢個槍擊案嘅亞特蘭大，去到慰問翻當地嘅亞裔社區噶。咁原本計劃咧，兩個人去當地咧係主要係推銷疫情救濟嘅方案啦。咁但係咧就因應日前嘅槍擊案啦，呢個行程嘅焦點就改為到訪亞裔嘅社區去表達慰問。 而另一方面咧，都見到眾議院嗰度咧，星期四就開咗呢個三十幾年嚟咧 第一個係歧視審視去歧視亞裔問題嘅聽證會啦。咁其實呢個聽證會咧都係幾個禮拜之前已經係計劃召開噶啦。不過因應呢個槍擊案之後咧，其實都見到有關嘅討論咧，似乎都更為迫切啊。而議員咧入邊都有表達咗唔同嘅睇法。 係啊，譬如話有民主黨嘅亞裔眾議員啦，就話前特朗普政府咧就將病毒同埋中國嘅聯繫啊，即係拉上聯繫，咁啊造成呢啲嘅禍根啊，就話咧針對亞裔社群嘅暴力同埋歧視咧已經達到危機嘅關頭，亦都有共和黨議員咧就將問題就轉向批評中國嘅權利，咁質疑聽證會咧係話要監督言論自由，咁所以都引起一啲嘅唔同嘅政治爭拗。 陸宇光啊，轉個焦點啦，我哋有講下敍利亞內戰十週年啦，因為數翻手指咧，其實由2011年咧敍利亞內戰開始到而家咧。而家都差唔多已經係十週年嘅啦，去到即係今個星期嘅3月15日啦。十年嘅戰火咧，其實都對於敍利亞入邊嘅民生咧，造成咗好多嘅問題啊。咁根據一個總部喺英國嘅敍利亞嘅人權觀察組織都統計咧，原來截至2020年底咧。敍利亞內戰咧有記錄嘅死亡人數咧係達38万多，當中11万多咧係平民，仲有20几万人咧係失蹤，估計咧可能都已經係死亡噶啦。 咁另外咧，亦都好多人係失去家園啦，甚至要離開敍利亞。根據聯合國難民署嘅統計咧，大約有1100万人咧需要人道救援啦，大約600万人係失去自己嘅家園，流離失所。大約有550万嘅敍利亞難民咧係移居到鄰近嘅國家噶。咁而近期傳媒咧都訪問咗好多一啲喺敍利亞內戰之中嘅受害家庭啦、受害者啦，好多人都失去咗佢哋嘅至親啦，或者身上面留低咗一啲嘅炮彈啊、燒傷。傷痕非常之一個影響深遠的一個心理創傷。 係啊，同埋亦都有講到佢哋一啲移民之後嘅故仔啦。我記得有睇到一個故仔咧，其實係講到喺移民去土耳其嘅情況。咁當地有一啲嘅城鎮咧，已經係變為咗即係可以話係敍利亞人聚居嘅地方啦，亦都係開始建立咗自己一啲嘅新嘅生活啦。咁當然係入邊會面對唔少嘅難題嘅，但係入邊嘅敍利亞難民可能都會分享翻，有部分咧可能流離去到歐洲。州嘅一啲難民咧，個情況係更加嘅嚴峻啊，因為有唔少人都仍然可能喺難民營入邊啊。 睇翻敍利亞嘅內戰十年啦，咁都可以話係非常之複雜啦，亦都係未有解決嘅一個跡象啦嚇。咁啊睇翻個事件經過咧，就係、是、現任嘅總統巴沙爾阿薩德咧，就2000年開始就係登上呢個總統嘅位置，並且以鐵腕治國。2011年咧就係、是、阿拉伯之春咧，就係喺呢個中東爆發啦，亦都喺敍利亞度爆發。咁2011年嘅3月咧，就有民眾上街示威，要求民主改革啊。不過咧就遭到政府嘅武力鎮壓。七月嘅時候咧，有啲軍隊咧就脱離咗，就成立咗叛軍組織，就將咧呢個示威演變成為內戰啦。其後咧再加入一啲譬如話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啊，咁亦都令到形勢更加複雜。咁啊，多個國家亦都係因應住一個形勢啦，譬如話去到參與呢個嘅內戰啦，譬如話美國領導嘅西方陣營去到支持反對派啦，俄羅斯同埋伊朗咧就支持敍利亞政府啦，就令到呢個嘅敍利亞內戰咧就越加複雜。 冇錯啊，其實聯合國嗰方面咧喺處理呢個議題嘅時候都有困難啊。見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都話咧，各國應該盡快咧喺敍利亞嗰度和談啦，希望改善翻敍利亞人民嘅生活啦。咁亦都話而家有60%左右嘅敍利亞人咧都係處於挨餓嘅危機當中。 好啦，咁我哋都嚟到咧，系要播另外一个环节啦，就讲讲喺美国加州嘅情况啦。因为加州嚟讲咧，好多油井啊、炼油厂啊，都对于啲居民嘅健康咧造成好多嘅影响啊，当中牵涉好多嘅社区人士。今个礼拜嘅人物档案嘅主角咧就系一个反抗石油设施嘅代表人物，系一名少女嚟噶噃。 10万8千里人物档案， 挑战石油公司嘅少女纳莱利科博。 纳莱利居住于洛杉矶南部一个移民小社区。9岁嗰年，佢开始有哮喘、痉挛、流鼻血同埋头痛。夜晚佢有时要坐住先至瞓到，以免自己因为鼻血倒流而窒息。唔止佢，佢妈妈40岁，祖母70岁先至有哮喘，情况罕有。纳莱利嘅社区质疑呢啲病症嘅源头系嚟自一街之隔嘅油井。唔止纳莱利，几乎整个社区嘅人都有唔同类型嘅症状。就系咁样， 纳莱利由受害人变为抗争者，开始了他的抗争生涯，在社区内组织运动。他试过向监管机构投诉，又曾经在市政厅听证会上作证。他成功引起加州参议员的注意，亦都令到当局开始调查事件。经独立学家分析，发现如果人体长时间暴露在油井产生的化学物质，的确会损害人体健康。这项调查成功令到洛杉矶市起诉石油公司，迫使他们暂停开采。抗争道路任重道远，纳莱利已经是一名20岁的少女。不幸的是，她的敌人变成癌症。她去年确诊罕有癌症，这个病会影响她的生育能力。连医生也不清楚病因是什么，只知道这种癌症并不是遗传的。她要服用十几种药物，经过一番治疗和手术，纳莱利再度奇迹地战胜对手。纳莱利总是勇往向前，不会被挫折打败。他说希望成为民权律师，加入政界，保护他的社区。饰演小丑的演员雅昆菲尼克斯在一个集会上这样介绍纳莱利。 Her name is Nayeli Kobo, and she also is going to be our future president, is that right? 他形容纳莱利将会是未来的总统。纳莱利在一片欢呼声中说，记住我的名字纳莱利科博，我的名字将会印在总统选票上。 唔该晒我哋嘅同事潘家伟咧写呢篇嘅人物档案噶。我哋听一次新闻先，翻嚟咧继续会有第二节嘅十万八千里，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日前曾经接种伏必泰疫苗的66岁长期病患男子，寻日在车内晕倒，送院之后死亡。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参考医管局2019年的数据，在65岁以上的人士当中，每日平均有14人死于心血管病，7人死于急性中风。他强调市民如果有三高，自然死亡的机会一直存在，接种疫苗不是减低死亡风险。他又说要令保护功效稳定，必须靠第二针疫苗。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同一个节目说，自从当局交代接种疫苗的异常个案之后，市民小心了，有些人需要考虑是不是打针。他说已经有超过300,000名市民接种第一针疫苗，其中210,000人打科兴，90,000人打伏必泰。被问到恢复通关是不是接种疫苗的诱因，他说如果要有利政府就恢复海外出口展开讨论，需要有较高的接种率。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认为，选举委员会将来会成为一个超级政治监察机构，既选出行政长官，亦都会产生相当比例的立法会议员。一方面要确保选举安全性，另一方面要改善施政，担心未来一段短时间内要寻找几百名有能力的人才进入选委会有一定的困难。汤家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预期将来只会有建制派进入选委会，他认为泛民主派不应该就不爱国对号入座，如果他们不改变这种思维，香港将会不能够扩大人才库，要改善管治质素会很困难。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研究讲座教授张炳良在同一个节目说，将来的立法会选举能够入闸的都是爱国者，到时建制派人士之间将会面对竞争，要看他们有什么的特点吸引过往一些可能支持民主派的选民。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公务员对国家发展同国情研习上要有充分认识，正确认识一国两制等是公务员培训重点。聂德权出席一个论坛的时候，被问到未来聘任政务官的时候，会不会加入爱国者元素？他说选拔政务主任的时候，包括应征者的品格等都是重要原则，提到爱国者的条件包括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国家，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以及不做损害香港繁荣稳定的事，会了解申请人在相关方面的认识和态度，三年试用期亦都会了解大家是不是合适，相信经长时间观察不难见到。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何锦丽到访日前发生枪击案的亚特兰大，向亚裔社区表达慰问。拜登说虽然未确定疑犯的犯案动机，就对于持续发生基于性别以及反亚裔的暴力事件必须强烈谴责，又说每一名国民都值得过住有尊严和安全的生活。另外在启程的时候，拜登登上空军一号专机期间不小心在登机梯棘亲，白宫发言人说现场很大风，又形容拜登百分百无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相当温暖，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稍后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显著较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咁较早前喺将军澳环保大道，因为配合强制检测行动而封闭嘅道路已经重开。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日出康城领都嘅封路系已经重开。咁另外喺蒲岗村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蒲岗村道去虎山道方向近崇华街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系封闭噶，一带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龙翔道支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要实施近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过了空中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柴湾坟场一带的交通仍然现在都是非常繁忙的，东区走廊去环翠道的车龙排到近柴湾 Ivy 对开。在其他的清明节特别交通安排方面，在屯门直至下午7点，屯门清新径以及是前往青松观和青松仙苑的通道都是会暂时封闭。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空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豪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径口路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埔新良潭路乌蛟藤烈士碑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喂 ，Fiona， 你做乜拎住唔同嘅蛋喺度睇嚟睇去啊？ 我喺度睇紧啲蛋有咩成分唔同啫嘛，又唔系样样食物都有营养标签，咁我点知道边种食物营养丰富啲？ 就咁睇住佢，又点会知边款有营养啲啊？想了解唔同食物嘅营养成分，不如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拎一点入边嘅健康速读，有注册营养师为你拆解食物迷思。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嚟到第二節嘅十萬八千里啦，陳浩之。 係啊，冇錯啊！呢一節我哋當然就翻到一個話題，就今個星期嘅國際新聞嘅焦點之一啦，就係、是、中美嘅阿拉斯加會談啦。講翻最新咧，見到咧第一次嘅中美嘅高層會談都結束咗咧，就冇呢個聯合聲明嘅陸宇光。 係啊，咁啊，雖然咧就係、是、雙方出嚟都講咧話係有啲嘅即係實質嘅一啲認真直接嘅一啲交流啦，不過咧就係、是。好多嘢咧都係仍然都未傾好啦，兼且咧就係、是、見到咧喺第一輪嘅對話嚇開場白嘅時候咧，咁中美雙方咧都係有一個都幾有火藥味嘅一個交流嘅，我哋聽聽一啲聲帶先。 We'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discuss key priorities, both domestic and global, so that China can better understand our administration's intentions and approach.We'll also discuss our deep concerns with actions by China, including in Xinjiang, Hong Kong, Taiwan. 事实已经说明，美国国内的人权确实是存在很多问题，你们自己也承认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我们两国啊，最好自己管好自己的事儿，不要转移，把矛头把国内的问题没解决好，转移到国际上去。 聽到咧都幾唔同咧，就係即係同平時嘅一啲外交嘅一啲場合都幾唔同啊嚇！即係除咗咧就係、是、都幾有火藥味嘅一啲交流之外咧，咁其實亦都係比較多係超時啊！咁首先係美國國務卿咧布林肯咧已經係喺開場白已經提出話啲即係中國可能比較敏感嘅議題，譬如新疆、台灣、香港等等啦。跟住咧係中國嘅國務委員楊潔篪咧，亦都係發表咗一個都幾超時啊，成17分鐘嘅講話咧。去到講頭先嘅聲帶聽到啦，美國有美國嘅民主，中國有中國式嘅民主啊，咁亦都講到話美國亦都有好多嘅人權問題，唔應該說三道四。 冇錯，咁不如呢個時候我哋先請嚟今日嘅嘉賓啦，國際關係學者袁微昌上嚟同我哋傾一傾呢一個開場白嘅交鋒啊。袁微昌你好， 係你好 ，hello， 早晨。 點樣理解咧？即係呢個中美雙方嘅開場白都充滿火藥味啦，兼且咧就係超曬時，雙方都指責對方咧就唔遵守一啲嘅外交禮節啊。 我谂超时呢样嘢其实都系即系都唔系真系大家好着紧嗰样嘢嚟，因为你见到其实阿杨洁篪佢固然发言嗰段好长啦，佢成16分钟，但系我谂佢喺入边其实都系讲下嗰啲咩14、15规划啊，2个100年啊，咁其实我谂大家都唔介意嘅，即系入边其实都系讲下中国近年做嗰啲乜嘢，或者嚟紧有啲咩计划，但系我觉得即系喺好多报道都冇真系。講到出嚟嘅就係其實Blinken 布林肯喺頭一節嗰度其實已經話即係佢好強調美國咁當然好捍衞呢個叫 rule based world order 啦，即係以規則為基準嘅國際秩序啦。咁佢但係呢個當然我哋成日都聽美國講開嘅，但係最一個新嘅講法就係話，由於美國要捍衞呢個國際秩序。或者他覺得中國是要遵守這些所謂全球的一些的準則或者規則，那他可以跟著就說你不這些即譬如好像新疆、台灣、香港這些議題是屬於一些即全球的規則來的，你不可以經常都說這些是你的中國內政，那這個就會是的，真的 對中國其實都挺晴天霹靂的，因為他多少平時都說即很多事都用中國內政來去令到人家都不可以去批評他，或者他覺得在外交和其他領域都是即主張不干涉別人的內政，所以這個開始其實都對於即美方對於中國來說都是一個當頭棒喝來的。 咁其實今次都事前有啲人分析噶，呢個會面可能會係一啲叫straight talk 啦，一啲比較直接啲，大家去為未來嘅外交關係去劃界啦。咁其實事實上個效果又做唔做到呢樣嘢嘅咧？ 咁當然其實開得呢啲高層嘅會談，咁當然其實唔係大家係稱兄道弟嘅啦，即係大家呢啲係即係中方都成日有一句管控分歧，咁你管控分歧係咯，咁你就係要首先將啲分歧打出嚟，咁先做到嘢噶嘛。咁所以今次我覺得其實即係中方有少少失策嘅，因為我諗佢將 整個判斷，即係美方個態度各方面的判斷都停留咗喺之前農曆新，即係農曆年個除夕嗰度，習近平同拜登即係講電話嗰、那個嗰、那個時候，即係佢覺得即係大家個個基調都良好嘅。其實同埋都佢都聽到，即係美方成日都話啦，即係該競爭就競爭，真係係啦，即係合作就合作咁之類咁嘅嘢。咁既然係咁。咁開場白完咗之後，咁應該就係呢三輪，即係呢三輪會談，就係講翻啲合作嘅範疇，譬如疫情啊、經濟啊、係啦，即係氣候變化呢啲啦， 實質啲嘅合作 係啦。咁點知就一開頭點知就發覺成件事就已經好唔一樣啦。 系，都見到咧。其實美國咧喺今次嘅中美高層戰略對話之前咧，都有唔少嘅動作啦，包括就係、是，譬如話係搞過一個嘅即係四國聯盟啊，即係 Quad 啊，即係同日本啊、澳洲啊、印度呢、這個。是啊，印度啊，咁就一齊去開會去傾一啲嘢啦。咁而另外咧，就係今次嘅中美會談之前咧，咁其實咧就係美國亦都係訪問咗咧，就係日本同埋韓國啦。咁當中都有提及咧，就係要應對一啲嘅中國嘅威脅啦，以至到咧就係在呢個會談嘅前夕咧，就因應住香港嘅選舉制度嘅修改咧，就再制裁一啲嘅中港嘅官員啊人士咁樣。咁所以咧就所以中方嘅代表咧都喺會上面都有提及話，即係。咁樣係咪一個待客之道呢？你喺前夕嘅時候做咁多嘅動作，係咪待客之道？你點樣睇即係美國即係呢個會前嘅動作呢？ 呢、這個一方面就係、是、即係個一方面頭先就講到係中方有少少誤算啦，因為佢都係頭先講到係佢係以合作為基調嘅，但係其實美方喺呢幾個星期其實已經變咗招噶啦，即係佢。即係佢係啦，佢頭先佢訪問咗日韓啦，咁或者其實對香港呢度都有個制裁，因為其實如果你睇翻舊時，即使係特朗普嘅政府，其實佢如果要開呢啲高層會談之前咧，通常都會係有講，即係好似中方成日都用嘅用詞嘅，有少少外交休兵咁嘅，大家都停一停先，即係有啲咩我哋之後傾完，如果反咗台或者傾唔掂，我先至制裁你。但我之前。即係暫時嗰幾日或者嗰幾個星期，暫時都會保持翻原狀。但係今次就係王毅佢就提出，即係係咯，你明明18號就開會，你17號先嚟制裁我，仲要係而家去到一啲政治局常委咁嘅層次。但係所以但係咁樣，即使咁樣都好，但係其實對於香港嚟講，未必完全一個壞事，因為我哋會見到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幾高層次嘅制裁同埋。所以其實之後我睇唔到有一個好重大嘅誘因佢短期內要制裁香港，但係當然，既然已經亦都去到呢個高層次嘅制裁，咁亦都反映到其實中美嘅關係又係唔會咁一帆風順。 嗯，其實所謂變咗招咧，係點樣變法咧？係咪未來對華嗰個嘅新嘅政策都會好似之前所分析話，用一啲強勢嘅地位，或者將中國係當為一個即係同佢一樣咁強國嚟到去制定一啲對華策略咧？ 咁當然你又可以話變咗，你又話可以冇變。佢變咗就係因為其實之前拜登同埋佢團隊外交團隊一直都話，佢首先要重建翻自己國內嘅民主啦，跟住係要。將之前的盟友怎樣集中翻一齊啊，團結翻埋一齊。咁之前其實是未做的，即係未開始做啫。咁終於在同中方會談之前，佢有機會可以真係出訪啊，或者頭先你話嗰個 Quad 個四國嗰個網上會談，終於可以進行到啦。咁所以是由之前是零，即係乜都未做，而家就開始做。咁但係頭先就話中方個睇法仲係停留緊喺大家即係美方仲未做嘢呢度，咁所以而家你會見到喺呢個會談加多咗一個層次一個 dimension， 佢就係話其實而家美方唔單止係同中方大家傾各自嘅嘢，即係關於雙方嘅嘢，佢仲要幫佢個盟友去出頭啦。即係佢曾經都同日本話保證我喺呢個會度會講下啲釣魚台。嗰啲嘢嘅，咁最後而家個新聞公布出嚟就都傾咗啲關於伊朗啊、北韓啊咁樣嘅嘢啦。咁我相信亦都係有講到即係中方點樣對澳洲有啲嘅 嘅叫係咯 economic coercion， 即係經濟上嘅壓迫啊，咁應該都有提到。 嗯，點樣睇拜登政府嘅一個印太政策咧嚇？咁、其實即係會唔會話即係美中關係啊，都係可能以一個印太戰略嘅一個角度去到睇咧？因為頭先都講啦，即係國務卿布林肯同埋國防部長奧斯丁咧，都係之前係訪問咗日本同埋韓國啦。咁而咧就係早前亦都係即係有個四國嘅會談啦。咁其實即係點樣睇拜登政府嘅印太策略咧？係咪成為咗一個所謂新嘅地緣政治嘅核心咧？ 咁我哋首先睇翻拜登嘅外交團隊啦，大部分人其實都係喺奧巴馬時代，即係特別係希拉里做國務卿嘅時候，都係對所謂叫重返亞洲或者以亞太為呢個軸心，係呢個策略嘅草擬者嚟嘅，或者提倡者嚟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嚟緊，即係當然之後到特朗普嘅時候，呢個講法變咗做一個係咯叫印太啦 ，Indo-Pacific。咁所以佢哋而家基本上係啦，本身已經有嗰、那個概念，其實點樣去即係點樣去用印太呢個地緣政治環境去，其實至少翻去舊時所謂叫做係咯 engagement， 即係你一方面係 containment 圍堵，另一方面 engagement 接觸。咁而家你見到呢個會談就係啦，即係你會談之前好明顯就去咗日本、去咗韓國，嚟緊會去印度啊咁嗰啲咁嘅嘢，咁就咁我呢個叫做係一種圍棋嘅講法，就係做幾隻眼出嚟先啦。你做咗幾隻眼出嚟，咁之後其實已經佈好個局啦。其實已經圍住咗中國。咁而家就係睇其他喺印太地區嘅國家，睇會唔會跟隨或者點樣。咁所以都係呢個係一個最先嘅佈局。即係你話點？你係要團結翻你即係美方要團結翻佢自己嘅盟友，但係其實咁你都要有個基本的策略嘅，咁當然好大程度係用一個咁嘅地緣政治嘅角度去驅動成個策略。 不過講到佢嘅盟友其實跟定係唔跟咧，大家都有各自有盤棋要算，或者有啲考慮啦。咁當中大家可能會諗緊日本今次個態度咧，似乎係比較鮮明嘅，但係可能喺印度方面又有另一啲憂慮。 咁始終，譬如今日會談之前去咗日本同韓國，咁始終兩個地方都有即係美國嘅駐軍啦。咁其實日本我諗都會覺得其實美國都好俾面啦，因為其實你第一次比較大規模嘅出訪就係去咗日本嗰度。咁呢個都係即係其實對兩者暫時都有冇乜太大即係負面嘅嘢嘅。咁但係我哋頭先所以都講到啦，即係就算係做一隻眼，但係我哋而家其實都係見到得日本、韓國、印度、澳洲，咁其實其他人即係你話係咪真係已經成個圍堵嘅佈局已經完成咗咧？好明顯就唔係。咁同埋而家都係仲係停留緊喺一個外交嘅領域嗰度，咁都未去到 紙上面， 未去到同埋未去啦，特別係銀紙上面，因為係啦，銀紙上面你好多國家都其實身體都好誠實噶嘛，即係你日本如果你冇咗中國啲遊客啊或者點樣，咁點算咧？咁其他國家亦都同中國嘅貿易亦都好，即係嗰個數字亦都好高嘅。咁去到嗰度其實應該如果大好多，譬如新加坡之前李顯龍都表達過，即係佢都唔想揀一邊。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幾明顯睇到其他國家，如果佢同美國嘅關係唔係真係咁密切嘅話，其實佢都會暫時都係保持中立咁樣。 嗯，咁又點樣睇呢個頭先講嘅四國會議啊 ，Quad 啊，即係包括係美國、日本、澳洲同埋印度呢四個國家嘅會議聯盟，可以點樣發展落去呢？有啲人就話係有望成為一個印太版嘅北約啊，即係可能係一啲軍事嘅一啲合作添。你覺得又有冇一個咁樣嘅空間呢？同埋即係呢幾個國家各自有咩嘅盤算？ 如果你講到即係印太版嘅北約就誇張咗少少啦。即係頭先都講到，譬如日本都好靠美國嘅駐軍嘅，咁佢當然佢個自衛隊個威力都唔差，但係你話要去到好似舊時喺冷戰時期，你北約對華沙公約或者對係啦，即係蘇聯嗰邊嗰個陣營嘅話，咁呢個係仲差好遠啦。同埋其實好喺冷戰時期，其實舊時已經都有話有一嚿嘢叫做係啦 ，CETO， 即係東南亞，即係東南亞嘅一個類似好似北約咁嘅組織，但係最後都係不了了之嘅。咁總之基本上你話即係軍事上，我諗係比較難嘅。咁暫時可能都係一個，即係以民主國家嚟做一個咁嘅牽連 有一個咁嘅牽線係比較可能意識形態咁樣咁樣為主嘅，咁樣嚟作一個開端。 咁其實有翻去嗰個中美關係嗰度咧，其實會唔會今次嘅會面已經定調咗未來去處理中美關係嘅一啲方向，尤其是美方嗰個定調會喺意識形態上面着手多於喺經濟上面有一啲嘅談判咧？ 咁我諗我哋唔好過分放大喺今次有三輪會談嘅第一輪嘅會談入邊嘅開場白啦。咁所以最後你見今日阿楊潔篪佢出翻嚟都話其實係啦，都有好有建設性啊。其實都係我哋都係嘈一嘈咁樣嘅啫，即係冇乜點嘅。咁但係我相信美方其實佢都好敏感啦，因為第一次始終都係第一次咁嘅高層會談，咁佢都覺得係。即係唔衰得嘅喺國內嘅政治壓力之下，因為其實你嚟緊好快就中期選，咁其實呢個共和黨都會即係大肆攻擊你，加上今次其實個策略都係即係美國要幫個盟友出頭啦，咁其實啲盟友都睇住佢，咁所以你話第一次有少少火花、有少少摩擦，其實都好正常。 咁好啦，咁都多謝國際關係學者袁微昌啊，同我哋講咗咧關於今次嘅。中美會談啦，咁同埋就係美國嘅一啲印太策略嘅，咁有機會再請教你啦，多謝你啊， 多謝你。 陳老師啊，咁跟住落嚟我哋都播放呢個嘅氣候相關嘅環節咧，就係呢個風起雲湧啦。大家咧就成日都話，即係社會都係逐漸電子化啦嚇，同埋就係呢個嘅數碼化啦。咁但係當我哋用好多嘅數碼產品嘅時候，其實有冇諗過啲原材料喺邊度嚟咧？可能係你啲深海嘅挖掘，而深海挖掘又有冇咩嘅環境危機咧？嗱，今個禮拜咧，環保記者周晴咧就同我哋講講咧關於深海挖掘嘅一啲問題噃。 十万八千里，风起云涌。 无论是智能手机、电动车，以至再生能源设施和电网，都是广泛使用锂离子电池。它的关键成分都可以从开采多金属结核中得到。而深海正正蕴藏大量多金属结核的矿藏。业界支持开发海床的理由有三大类。首先，为了舒缓迫切的气候危机，需要大力地加快各种低碳技术的发展，但是稀有金属已经短缺，加上目前又未研发出成熟、安全而有效益相约的替代电池技术，深海采矿是无可避免的。第二，回收稀有金属涉及大量的人力物力，短期内都会比采矿的开支更加贵，开发新矿藏是更加符合成本效益。最后，传统的陆地采矿过往一直涉及很多环境污染和侵害人权的问题，对生态和社区影响深远。而深海采矿则依赖尖端的自动化技术，相对是有更多优点。现时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立的国际海底管理局，就是负责协商法规，去规管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深海采矿活动。亦已经有企业被批准进行勘探和测试。不过，很多环保团体和科学家认为，虽然应对气候危机是国际共识，但是现时学界对于深海环境的认知仍然有限，加上过去绝少有人为活动干预，很多深海生态系统和物种很可能无法适应开发海床在短时间内造成的干扰而灭绝。其次，深入海床钻探的过程会导致很多沉积物被海流带走，扩散到开采范围以外的海域，造成的影响难以评估，亦难以管理，最终会影响很多依赖海洋进行经济活动的国家和社群，涉及的经济损失和影响的生计都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专家和环团都要求在进行足够研究之前暂停在深海开采，同时推出措施支持回收电池金属，源头减废，减慢采矿的需求增长。有研究曾经指出，如果有更多政策规范去提高生产效益和推动回收，所有稀有金属的需求都可以大减六至九成。最近英国就宣布今年会落实新法例，强制生产商向消费者提供替换零件和维修服务，长远减少电子废物的数量，值得香港去仿效的。作为消费者，我们是不是都需要反思怎样可以不要助长以环保为名的过度开发和污染呢？ 该晒周晴啦。咁喺节目嘅尾声咧，想同大家听听咧系今届格林美奖啊，其中一个得奖者就系 Taylor Swift 咧，佢攞到系大碟奖噶。 When you are young, they assume you know nothing. Sequin smile, black lipstick, sensual politics. When you are young, they assume you know nothing. But I knew you dancing in your Levi's, drunk under a streetlight. 呢只歌咧就系嚟自 Taylor Swift 嘅 Cardigan 啦，咁呢只歌咧就嚟自旧年咧喺疫情底下推出嘅大碟 Folklore 啊，咁今次呢只 Folklore 咧就攞到格林美奖嘅最佳专辑啊，咁系 Taylor Swift 咧第三次咧攞到呢个最佳专辑奖，亦都令佢成为咧史上首名嘅女歌手攞到三次最佳专辑奖噶。 另外一位歌手咧 ，Beyonce 亦都系打破咧获奖最多嘅纪录啊，同埋佢有一首咧描述非裔族群力量同埋坚毅嘅歌曲啦，《Black Parade》咧亦都系获奖嘅。咁啊，差唔多时间，亦都系结束今期嘅节目啦。 好，拜拜。 拜拜。